以撒忆亚先知书第一章，在乌奇亚、约堂、阿哈次和西泽克亚为犹大王时，阿摩兹的儿子以撒忆亚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见的异象如下：诸天，请谛听；大地，请侧耳，因为上主有话说。我把孩子抚养长大，他们竟背叛了我。牛认识自己的主人，驴也认识自己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毫不知情，我的百姓却一点不懂。祸灾，犯罪的民族，恶贯满盈的百姓，作恶的后裔，败坏的子孙，他们离弃了上主，蔑视了以色列的圣者，转身背弃了他。你们为什么还继续叛逆，再遭受打击呢？整个头已患了病，整个心已经焦悴，从脚掌直到头顶，已体无完肤，尽是疮痍、伤痕和新的伤口，没有洁净，没有包扎，也没有软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区变成荒芜，你们的城市被火烧尽，你们面前的庄田被异民吞并，变成一片荒凉，宛如索多玛的废墟，仅存的西庸女儿，有如葡萄园里的茅舍，胡瓜园中的草庐，被围困着的城市。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些许残余，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，相似哈摩纳了。索多玛的统治者，请听上主的话；哈摩纳的百姓，请听天主的训示。你们为什么向我奉献那么多的牺牲？上主说，我已饱验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犊的脂膏，牛犊、羔羊和山羊的血我已不喜欢。你们来见我的面时，谁向你们要求了这些东西？这简直是蹂躏我的殿院。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，馨香已为我所憎恶。月数、安息日、集会、斋戒和盛大的宴会，我已都不能容受。我的心痛恨你们的月数和你们的庆节，他们为我是种累赘，使我忍无可忍。你们伸出手时，我必眼目不看；你们行大祈祷时，我绝不服听，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。你们应该洗涤，应该自洁，从我眼前革除你们的恶行，停止作孽，学习行善，寻求正义，责斥压迫人的人，为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现在你们来，让我们互相辩论。上主说，你们的罪虽似朱红，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，虽红得发紫，仍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。假使你们乐意服从，你们将享用地上的美物；假使你们拒绝反抗，你们将为刀剑所吞灭。这是上主亲口说的。忠贞的诚意怎么变成了荡妇？昔日充满着正义，寄居着公平的，现今却注满了谋杀的凶手。你的银子变成了渣子，你的美酒掺和了水分，你的首领谋反作乱，成了盗贼的帮凶。他们都爱好贿赂，索取报酬，不为孤儿伸冤，不受理寡妇的诉讼。因此，无主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：哎， 我必向我的敌人血恨，我必向我的仇人复仇，我必向你伸出我的手，用炉火炼尽你的渣滓，除去你所有的迁徙。我要使你的民长复兴如初，使你的参谋恢复如初。以后你将被称为正义的城市，忠贞的诚意。西庸将因正直获得救赎，他的居民将因正义蒙受救恩。然而恶人和罪人必将一同灭亡，背弃上主的人必要灭绝。你们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而蒙羞，必因你们所选择的花园而惭愧。你们将变成一棵落叶的橡树，一座无水的花园。强者将似麻絮，他的工作犹如火花，二者必要同时焚烧，无人予以熄灭。